是。 孩子，你大喜了。 我西从何来呀？ 今有安源大人在省中下马，提调苏三复审。你这冤枉官司啊，有了出头之日了，这岂不是一喜呢？ 不知其在哪里？ 省城太原。 何人的长剑？ 自然是我的长剑啊。 即是启程， 马上回，咱们这就走啊。 日此请老伯稍等片时，待我收拾收拾以后赶路。 对了，你收拾收拾，我也归着归着，快着点啊。 Thank you.

没那个规矩。 爹爹亲上受女儿一拜。 别拜呀，别急了，急了，急了，急了。哎呀呀！您瞧哎，我都这个岁数了，又收了这么个干闺女。嘿，您瞧哎，他这个五官相貌够多体面呢、啊，真是啊，眉清目秀，粉面桃腮，鼻花花解语，鼻玉玉生香，这样的品貌，将来一定是有造化的了。哎呀，这个干女儿算收着了，可惜穷干爹没落的。要什么没什么，哎，得，我呀就拿它折折绣帘吧。我说苏三呐，我这儿有根棍儿，全当咱们爷儿俩的见面礼儿了。一拄着它走，这三条腿儿岂比两条腿儿省劲儿多？ 日次你我妇女。慢慢地走啊， 咱走嘞。

呀，我说四三呐，可真有你的啊，岂能把我气死？这一哄呢，拿那小手一哭着，我这老胸脯，我这气呀全都跑了。我说四三呐，咱们爷俩没气成，真隔得来，离省城不远了，咱们还是带上点好啊。 屈原望求弟弟相顾，法儿见了杜天大人，把庄之地上前去才好。 这不要紧的，咱们把庄之藏在行家之内，稍时见了杜天大人，必然当堂劈头开家。哎，这可就递上去了啊， 如此甚好。 来，带上带上。 下面请听三堂会审，池小秋扮演苏三，宋小川扮演王金龙，高彤扮演刘秉义，穆宇扮演潘必正。 为方教用，请到 一旦炮花蕊打响，啊，佛任凭皇亲国戚，哪怕侯伯公卿，枉自犯法于庶民，俱要按律而行。审案，放我八府巡案，奉命巡查山西，在洪洞下马，使我查得旧案之中，内有谋私亲夫一案。不知因何，将苏三也牵连在内，因此将人犯提到太原府审，稍事升堂就先审此案，正是一朝身荣幸。难忘旧恩情。 知府，心愿我翰林，门上哪位亲事？做什么的？烦老通禀，不按二位大人求见。 侯主，其大人不按二位大人求见， 有请， 有请， 有请二位大人。 是今路过几身， 路过三山， 在火池下马， 在洪洞下马， 可曾查得明清？ 也曾查得案卷，内有谋私亲夫一案，不知连累多少好人在内。 有过仙女而不登， 好过仙女而不担。 大人升堂，先生哪一案？ 自然先生貌似亲夫一案。 大人升堂，司礼登，你们伺候， 请。 来。 有， 三府开门。 如 但愿问你可有诉状，你倒有，叫一臣有事无分明是一刁妇， 请刘大人用心， 大有掌尊。 Thank you. 上面写的苏三抗陈与唐春是何道理？ 请刘大人用心 来 又 看呐。